不用急着动，把急拿走。今晚不用急着热起来，身体允许你可以先待在安静里，不用急着有反应，急着有力气，急着恢复原本的样子。先让身体待在它觉得安全的地方，解除控制。今晚不用再急着证明自己不是停住了，不用再急着把自己往前推，往上提，先把那份催促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 现在先安稳下来，急先拿走，身体会慢慢暖回来。